你准备混进霸气雄图？陈国现在一天坐在电脑跟前，百分之五十的精力是用在看夜修这边在干什么的。他要帮夜修写个日记或是周记什么的，那都不会有什么遗漏了。嗯，夜修点点头，也是很习惯陈国一边观摩他，时不时就好奇地问点什么状况。我为霸气雄图感到深深的不安啊，呵呵，必须的。夜修笑道，看过斩楼兰给他的情报文档后，立刻就在游戏里寻摸这些个工会。那些人尽皆知的霸气雄图分会，夜修想混也混不进去了，因为这些工会打着霸气雄图的旗号，霸气雄图的粉丝排着队往里挤呢。以今时今日的荣耀玩家基础，填满十几家工会根本不算什么。 这些工会加上霸气雄图本部，全部都是满员。大工会经营讲的又是以德服人，所以也不大可能说讨个人情，踢个人出去加我进来。更何况呢，叶修哪有人情可讨啊？走上门去对蒋游说我是叶秋，你踢个人出去让我加进来，那不招来十几万人追杀才怪。 最后，叶修就是在那些没有霸气雄图暗中经营或是笼络的工会中抉择。斩楼兰这边的情报也是很详尽，对于这些工会，哪些是霸气雄图的人在掌控，哪些又是霸气雄图的人笼络扶持的，也有介绍。叶修最后选的是一家被霸气雄图的人直接掌控，名叫灭天工会。这嚣张霸气的名字。 叶修觉得和他这个无敌最俊朗简直就是绝配。再来看灭天工会的会长灭天尊，不用再解释了，就这家。叶修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入会申请。如果不是拿着这样一份情报的话，灭天尊工会看起来怎么也就像是普通工会中的一份子。虽然也是二十级的满界工会，但是成员只有千余人。 这基本就是一家普通工会经营的极限了，人数再多，只靠工会会长的个人魅力都是很难镇得住的，必须要以工会仓库为根基了。普通玩家想把工会仓库经营起来，自然别提要有多难了。能有一些同心同德的帮手还算好点，但终归还是比不了俱乐部工会这样有人又有钱的。 灭天工会人数1024人，放眼普通玩家工会来说也算是很不错了。只要工会仓库成熟运作起来，渐渐就可以开始成长了。这种工会又非直接代言俱乐部的工会本部，俱乐部当然不可能砸钱来替他们建立仓库，所以也就是尽量维持他们不倒，而后让他们自己循序发展罢了。 而这内中的经营，作为一个普通工会，普通玩家肯定都是不得而知的。只不过他们游戏生活的步骤已经和工会建立暗中合拍，不知不觉间，双方就在一起成长了。叶修提交了申请后，胸有成竹的就开始等回复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普通工会不像俱乐部工会那样排着队有人申请。 想进都进不了，普通工会大家都是乱点乱加，流动频繁，所以申请家人有时候基本连问都不问一声就先放进来再说。更何况叶修在入会申请中写有备注，虽然就四个字，但已经足够夺目。这四个字是"我是 MT"。是的 ，MT， 一个 PVE 的团队。 都是以 MT 为核心的，可以说有多少个 MT 就可以建立起多少个团队。连一个 MT 都没有的话，那这个队伍就去刷野怪吧，副本 BOSS 什么的就别幻想了。偏偏 MT 又是高端职业，而且又苦力，虽有核心地位，却也没多少人爱玩。所以，对于一般工会而言，我是 MT 四个字，绝对是一个足以引起他们侧目的字眼。果不其然， 叶修申请完加入还没多久就已经被通过加入工会，更是有人在工会列表发言欢迎新同学。叶修一看 ID 新路，看名字像是个妹子，随手发了个微笑的表情，说了个谢谢后，叶修翻开工会名单扫了一眼，首先就看到那个霸气外露的工会会长灭天尊也是在线的。 哦，有新人。 霸气会长灭天尊此时终于冒泡。 会长好。 叶修发消息，旁边的陈果扑一下喷了一显示器， 装得挺嫩啊。 叶修一本正经，然后就见工会频道里一堆人排着队冒泡，大多是围观新人，新人躺平认调戏什么的。千人工会就算在线率低点，人数也够可观了，此时刷刷刷一通闪，这工会里热心肠的人还真是不少。 哟，还是个骑士 MT 嘛。 有人看来是显然看了新来成员的职业，立刻叫了起来。MT 果然引人侧目，而骑士虽然是荣耀中首席 MT， 但也并不是只能当 MT， 拿着骑士号当输出的玩家其实更多一些，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是对 PVE 兴趣不大，骑士拿去玩 PK 的话，皮糙血厚，防守稳固，也是相当强悍的。 是的，我是 MT。 叶修说着。 哦， MT。 会长灭天尊显然一开始根本就没见叶修的入会申请，当然也没见那个入会备注，此时听说是个有志于 MT 的，顿时也是来了兴趣。 新人的四维多少啊？ 灭天尊问着。 体力750，力量520，智力414，精神405。 叶修如实报告了一番，频道里顿时万籁俱寂。片刻后，有心直口快的人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 弱爆了。” 骑士这个职业，思维成长均衡的犹如散人一般。不过，担当 MT 的骑士自然会在装备上做出选择。首先，堆高体力，增强生命是最基本的，而其他会根据情况临时更换。堆力量，提高物理防御。堆智力提高法术防御，堆精力提高对异状态技能的抵抗能力，总之面对不同的对手会有不同的配备。但叶修现在爆出的这个属性，单是体力就很不过关，现在高端的 MT 骑士纷纷都以体力过千来要求自己，普通骑士则以体力840作为及格线，叶修这边距离及格还差着90呢，以属性而言正是传说中的水替。 你什么装备啊？发出来看看。 会长灭天尊也是发了个流汗的表情说着。 好久没玩了，装备比较差。 叶修说着，身上装备一个个发了出来。工会里的老手们一看，果然都是比较早期副本的装备，按说以现在的玩家想达到及格并不算难，毕竟 MT 地位特殊，装备又不太贵。 你技术怎么样啊？ 看我的名字。 一边的陈果又喷了， 无敌醉俊朗。 叶修这骑士的名字果然让大家都沉默了，连霸气外露的灭天尊可能也有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，久久也没有说话，半晌后才道：“ 金鹿啊，你晚上开个团，带着个新人兄弟去刷点装备吧。” 新鹿就是放叶修进入工会的那位，有这权限，显然在工会也是有点地位的。灭天尊的意思，显然就是你放进来的人，你来负责一下吧。这新鹿倒也没说什么，就回了一个嗯字，然后叶修就收到了新鹿加他好友的申请，连忙通过。然后就收到新路发来的消息。 晚上你几点有空啊？ 都有空。 那7点可以吗？ 可以。 那7点上线我密你。 好的，不知道我们晚上刷什么本啊？ 去刷龙骨深渊吧， 那里出的武器和盾牌你都很合用，而且这个副本难度不算太大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 没有，我问一下，一会儿去看看攻略。 嗯， 晚上见啊。 叶修很礼貌地回复了一下，随即工会里再没了声音，一堆人估计是跑到私下里吐槽这个无敌醉俊郎去了。叶修这边入会完毕，也是没了什么事儿，随后去找了骑师的技能师，却是把技能点全给写了，而后自己又重新加了一遍技能书。洗点当然不是免费的，而且越洗越贵，除非是有什么重大更新，对技能有什么重大调整的时候，官方一般会发布免费洗点的机会，其他时候再贵玩家也只能忍了，总不至于因此就重练一个吧。晚七点，叶修吃饱喝足，精神抖擞地登陆了无敌醉俊郎，陈果更是不能错过，也是第一时间做好了围观的准备。刚上线，那边叫新路的就立刻来了消息。 你来了？ 嗯，来了。 来肯萨斯城吗？我们一起过去。 新路回道。叶修随即传送去了肯萨斯城，这边是70级主城，无论地图还是主城都再不见55级那边的荒凉。荣耀网游最终所有玩家聚集的地方，到此终于是有了最直观的体现，神之领域70级区域的热闹不在新区之下。坎萨斯城的北门，叶修看到了新路，是一个女牧师，她的身边头顶灭天公会的玩家站成一团，有9人之多。这古龙深渊正是一个10人的副本，人已都到齐，正在等叶修一个。叶修连忙让无敌醉俊郎走了上去，也是放出了工会的称谓，走到近前扫了一圈众人，立刻有了疑问。 哎，你们怎么还有一个骑士啊？那装备出了可不好分啊。 嗯，